作，能多点看透，誓言的失败已经太多，不宜开花结果，伟大的发明还在后头。终其一生研究，每个人无法摆脱，与生俱来的寂寞， 今早起床了，

眼盲，睁大眼光，别轻易投降。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，打开在心上有没有挣扎，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，闪耀在身旁是甜蜜的梦想，我们都在想象快乐的地方，闪耀在身旁有幸福的光芒，当每个人出场会散发那光芒，他有没有翅膀，会不会是软的，尤其是空荡着温暖着心房，但是就要坚强，热烈像蜜糖，钻样的光芒，谁都别想讲，要锋利坚强，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，闪耀在身旁是甜蜜的梦， 跳

there's no place I'd rather be. Yeah. Bye. 啪啪啪啪啪。 你的甜蜜伤了我的

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 翅膀 我只是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懒在这里懒在这里，一生一世赖着你。 世界。